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09集，办喜事儿。九娘话出口，就听到哗啦几声响，不少人勺子都掉汤碗里了。有几人觉得可能九娘不好意思了，或者故意逗吴一惑，不过仔细看看，九娘貌似真没明白的样子，一脸不解地看吴一惑，顺便看手上那个镯子。 这个还蛮好看的嘛。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 这么戴啊？ 那个没准。 吴一惑无奈伸手拿杯子，谁知道九娘又拽了拽他袖子。 哎，我嫁谁了？ 哦，是呆吗？ 吴一惑伸手轻轻摸了摸脖子，慢悠悠开口：“ 一把年纪了，含蓄点。” 我嫁谁了呀？ 病书生无奈伸手指了指自己：“ 我了。” 哎呀，真的挺不好意思呀， 一百来岁的人了，真是。 九娘眨了眨眼，随后一拍吴一惑，捂着嘴笑。 哎呀，你个老没正经的。 那你嫁不嫁？ 嘿嘿嘿，一把年纪了，臭不要脸的。 九娘笑眯眯跑后头去，继续跟蓝狐狸、黑水婆婆他们一起喝酒赌钱了，倒是也没说不嫁，镯子也带走了，脸也红扑扑的，大概酒喝多了，然后眉开眼笑的比平日还欢脱。吴一惑摇了摇头，抬眼就见身旁吴沙大师还有阴侯和天尊都学着九娘的语气转他。 一把年纪了，臭不要脸的。 吴一惑望天，倒是龙桥广凑上来拍马屁： 师父英明，女人是这样子的，她心里美着呢。哎， 话没说完，耳朵被回来拿酒杯的红九娘揪住。 你说什么？ 师娘英明，能娶到师娘是师父的福气啊。 九娘眯眼放了龙桥广，伸手拿着杯子走了。吴一惑瞧了瞧，九娘貌似拿走的是他的杯子，于是顺手拿了九娘的杯子过来喝。众人默默地对视了一眼。 哎呀，已经开始秀恩爱了。 师父，喜事在哪办呢？将军府好不好啊？我一会儿啊让人把西郊的那个别院打扫出来，你俩当心防备。 闻言众人都觉得这有徒弟又有媳妇的日子真是不错。 在开封府办吗？不回魔宫摆酒吗？ 要回去摆啊，魔宫好久没办喜事了，你们不回去摆酒，家里那300多个要来拆房子的。 吴一惑回头看看九娘，九娘端着杯子瞄了他一眼，就跟平日冲他飞媚眼似的，顺便还嘟囔了一句： 当然回魔宫。 那就回魔宫，我还是让人那收拾别院，魔宫摆一次，开封城再摆一次，要不然去黑风城也摆一次。 龙桥广也不拿自己当外人，众人都同意，热热闹闹商量摆喜酒的事情。天尊突然戳了戳白玉堂，白玉堂看他，天尊略不满： 你看人家的徒弟。 人家的徒弟怎么了？ 对师父言听计从，多殷勤。 要不然你也给我找个师娘，我给你把酒席从天山摆到开封府。 话没说完，天尊就要痛揍自家徒弟，展昭去救白玉堂，结果被天尊按住揪耳朵： 我家玉堂本来可老实，嘴可笨了，就是养猫养成这样的。 最后天尊被阴侯和吴沙拽去隔壁桌赌钱了，展昭和白玉堂拿起酒杯喝酒压惊，可没注意到拿的是对方的杯子。一顿酒席热热闹闹结束，众人回到了开封府。案子是差不多了，收尾工作忙的是包大人，不过眼前还有另外两件事挺闹心。第一，暗中盯着那座小庙的影卫突然回来禀报林淼不见了。第二， 两天后就是寺院比试的日子，可这会儿太学能扎稳马步的人还没几个，乾坤书院更乱，院长都被抓了，总之是一团糟。有朝臣跟赵祯提议，不如干脆取消寺院比试吧。赵祯却是板着脸，那意思，那怎么行？君无戏言，他还等着看热闹呢。展昭也挺着急，林淼上哪儿去了呢？好好的怎么突然跑了？众人担心，吴一霍却似乎没往心里去，如今又恢复了常态，捧着个暖炉，整天懒洋洋，大多数时间在靶场教龙桥广剑术，偶尔跟九娘逛个街什么的，也不见他发愁。赵普派出了大量的隐卫暗中打探，但始终没见林淼踪迹，且林淼身上还牵涉好几件人命官司，不找到他，这个案子也不算结束。展昭满开封城转悠的寻找林淼，白玉堂也没闲着。天尊和殷侯教太学那帮废柴武功，结果二老到达忍耐极限，差点拆了太学。隐卫们跑去找白玉堂求救，白玉堂带着开封府其他人去带天尊和殷侯的班。林业火和邹良先来，一炷香时间过去后，邹良要军法处置这帮学生，林业火则是追着几个学生满院子踹。再换龙桥广和欧阳上，结果右将军一通砍，别说军营里没能跟他聊到一起去的，太学里倒是不少书呆子，于是众人不练功就聊起天来了。欧阳少征将龙桥广踹出门，自己却在教了众学生不到半盏茶的功夫后开始飙脏话，那脏话听得一群斯斯文文的才子佳人捂着耳朵直喊非礼勿听。最后换赵普来，九王爷往太学众学生眼前一站，就吓坏了好几个。教了几句之后，赵普一瞪眼，又吓昏过去两个。一群高手在太学折腾了大半天，功夫没教会，太学却是更乱了。最后，小四子把众人都撵了出去。历经磨难的太学学生，一个两个精神不振，而且最要命的是，比试那天出题的是赵祯，总觉得到时候够呛。白玉堂将天尊和殷侯领回了开封府之后，就出门找展昭。在金家老宅附近，五爷找到了正团团乱转的自家的猫。三头金驼的佛像挖出来之后，西山的山体就开裂了，几道巨大的裂缝使得这座山变得有些危险。白玉堂大概知道展昭是想下地道去找，林淼躲在地道里的可能性倒是也不小。不过这会儿附近都是皇城军和工匠，众人正在评估西山的情况，如果修不好就得想法子把整座山都平了，把宅子彻底拆除，不然如果山崩了或者塌下来会影响附近的宅子。展昭本想下地道，但有几个有经验的工匠都劝他别下去，太危险，一旦山塌了，地道里会充满尘埃，也有可能带起连带的坍塌和出口堵塞，一旦被困在里边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白玉堂拍了拍展昭的肩膀，走到他身边。 猫儿，有线索。 有人看到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在这附近出现过，之后线索就断了。 不用太担心，林淼时日无多，他会自己出来找小霍叔的。 寺院比试之后，小霍叔和九娘就回魔宫了。一旦入了魔宫，林淼想找他们报仇根本是不可能的，他是不可能找到魔宫的，于是也只能是这几天动手。 你是觉得他会在寺院比试的时候动手？ 嗯，可能性很大，特别是在午试的时候，到时候人多容易出乱子，皇上又会亲自监考，不知道林淼有什么打算了。我总觉得其实他比严伟还要难对付。 的确，严伟贪财又怕死，林淼是将死之人，还钻着牛角尖。 两人忙了一天，就想趁着天黑前回开封，可是刚一转身就瞥见了远处一个人影一闪。展昭微微皱眉， 我是不是眼花了？ 没，是他。 两人对视了一眼，朝着那个躲入树林的人影追了过去。 展昭和白玉堂看到人影一闪，起先还以为看错了，追到后山却已经不见人影，于是两人就开始寻找。他俩看到了什么人？从背影和身形来看应该是林淼，可是林淼的状况应该是拄着拐杖，行动不是太方便才对。他的确功夫很好，内力也深厚，但是他身体已经接近极限，刚才那人影动作却是行走如飞，身法连展昭都觉得快。 他这样会消耗不少内力吧？ 这种消耗内力法，他估计熬不过四五天就油尽灯枯了。 白玉堂皱眉，展昭一听有些紧张。 也就是说他要报仇，就这几天动手了，是吗？ 也只能这么解释了吧。 展昭说话间突然注意到了远处，展昭发现远处已经不是负责平西山的黄城军了，而是另一拨人。 那边怎么那么多黄城军啊？ 那边是围场的方向，大概是准备武士吧。 你跟我想到一起去呗。 展昭微微眯起眼睛，白玉堂点了点头。 林淼突然在这附近出现，没准就是盯上了围场吧，看来他真的打算武士那天动手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